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池小池给了自己两分钟，从原主翻涌的情绪影响里脱身，随即把孙兵拉到主基地台前。他能留在此处的时间不多了，因此他必须抓紧每分每秒。 定位，发射。 孙兵哭得抽抽搭搭，一边摘了眼镜抹眼泪，一边问： 定位，发射。什么？ 池小池俯身在便利签上写下了一个坐标值，拍在孙兵的眼前。 AI 的总基站。 孙兵脑子还没有转过来， 这是 业务炸了。 这信息冲击性太强，孙兵这种心理承受能力差的直接傻了眼。 丁队，你怎么弄来这个？ 这是古副队弄来的情报。 一听古副队，孙兵总算是打起些精神来，但是刚把手放上操作台，他便回过神来。 不行不行，丁队，这里只能启动内部的对外防御系统，任何数据变化那些 AI 都能观测到，要是联网被他们抓到空隙，从信号源一举侵入，那就彻底完了。 池小池俯身将一只从仓库里兑换的高精度硬盘送入主机，在密密麻麻的数据光流罗织起一道致密的保护网后，他才笃定道： 放心，我有安排。 硬盘内承载的是061这三年多来的成果，若不是让众人工智能们感受到了极端的压迫，061也不会被尚能活动的 AI 定位成 S 级的威胁。但是显然人工智能们仍是低估了061的威胁性，这几年他经过了多番攻击追击，仍是没有一刻停歇，反复推演修补，最终完成了一套完美的保卫程序，且在众多追踪反馈信息里筛选出有效信息，逆推出了主系统休眠的基站。一切的一切为的就是这一刻，只有被摧毁 AI 的主系统，池小池才能放心离开。人类的争斗或许会持续，但人类并不需要什么额外的裁判。在意识到武器库被攻破后，人工智能们也开始对武器库的24小时观察，但实际上他们并不很担心，因为那些守库者不敢轻易动用武器，是因为他们太了解人工智能的可怕，宁肯让武器封冻，也不敢再冒分毫的危险。这群旧人类怕也不会例外。果然三日过去，武器库方向极为安静，原本被杀得丢盔弃甲的新人类蠢蠢欲动，再次蝗虫似的包围上去，一边舔着伤口，一边打算伺机发动下一次进攻。在他们眼中，这群趁机捡漏的旧人类得到了宝库，却没有足够的实力挥霍，实在可悲可笑。这些旧人类的武器库存可能甚至还不如他们的前身丰盈，拿到高精尖的武器又如何，不过是另一只困兽罢了。然而在外围的众人和人工智能们安心下来时，旧人类动了。在第三日的黎明时分，新人类的联军再度聚在帐篷里开会时，突然听到了一声奇异的怪响，响彻山谷。紧接着是连续数声的怪响， 武器库的发射台竟然启动了，且一开便是四台，面朝四个方向。新人类首领们被害得勃然变色，以为这些旧人类是发了疯，意识到逃脱不得，打算同归于尽了。不知是谁喊了一声跑，四下里便彻底乱了套。乱糟糟的营地里，所有人都在问发生了什么，所有人都在说着自己听到的消息。口耳相传间，消息越传越邪乎，大部分人都选择向外逃跑。毕竟这武器库里的东西一旦全部引爆，他们全会被烧成飞灰，无一例外。因此再无人去听那些人工智能对他们发出的声嘶力竭的指示。人工智能们的奴隶失去了控制，他们惊怒之余，一部分开始疯狂进攻重新联网的武器系统，另一部分则向导弹的目标疯狂发送信号，恳求主系统赶快转移。然而进攻的人工智能绝望地发现，一道天罗地网将他们彻底隔绝在外，而发送信号的人工智能也同样绝望地发现，晚了。基地里的那些旧人类根本是筹谋已久，就在与网络连线的瞬间，导弹便已完成了瞄准、定位、确认发射等一系列操作。不出数秒，四个基地台同时发射导弹，连发三枚，以保证连地底基地也被轰炸得片甲不留。轰鸣震天，火光移离，导弹如流星消失在天际，在众人看不见的地方，嘶声爆鸣，光华四散。那些人工智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原本要拱卫的地方化为气氛，目眦尽离。他们构筑的计划竟然毁在一群他们最看不起的、早该在灾变发生时就死去的旧人类手里。池小池这十二发导弹向所有流离失所的人发出了三道讯号， 请看到我，请畏惧我们，请向我们靠拢。 当日下午，便有三支新人类队伍来到基地外，带着百斤肉食、所有枪械，举起白旗示意投降。池小池并没有将他们拒之门外，一面安排他们在外围住下，一面吩咐孙燕好好检查他们送来的食物和枪械有无问题，自己则推说累了，要回到房中休息。这三天，池小池陪着众人点灯熬油，爬上爬下的保养武器架，确认诸样数据无错，足足熬了三天，脸色早已熬得苍白。孙燕心疼丁秋云的身体，可丁秋云自己又不愿休息，只能在一旁急得抓耳挠腮。如今听到他主动提出休息，简直松了一口大气，张口便当： 兰兰，带丁队回房间。 池小池几乎是把自己摔在床上，梅老板紧跟着跳上来，无声无息地在他身侧趴下。诸事了结，是该离开的时候了。整整三日的劳碌间，池小池发了一天半的烧，就算现在昏厥过去，也不会惹人怀疑。梅老板舔着他烧得又烫又软的耳朵，明显是着急了。061也在催促， 小池，快走吧，你烧得很厉害。 池小池翻过身，搂住梅老板的脖子，这是他在这个世界里最后的留恋和牵挂。他小声对061说： 给我一分钟。 说罢，池小池把嘴贴到黑豹耳边轻声道： 老板，我睡一会儿，你别害怕，等我再睁开眼，我可能就不是我了，不过他也会对你好，你想留在这里就留，想走就走，这里很冷，好好活着。 他抱着梅老板的爪子轻轻贴在他脸上，又亲了一口，但是那爪子不似平日绒毛蓬松、爪垫柔软，倒像是一个男人的手，指节修长，贴在脸上感觉清凉舒适。那只手还轻轻捏了捏他的脸， 像是某种温柔的责备和催促。池小池觉得自己一定是烧出幻觉了，他用力闭了闭眼睛。 刘老师，传送吧。 任务完成，数据复核无误，开始传送。兽耳还未消去的青年躺在池小池的身下，拦住他的腰，将那即将陷入沉睡的人面对面抱入怀里，同他耳语。 等等，我马上来。 片刻后，061又不知对谁开口道， 挺好，我把东西交给你，怎么选还是看你的。 不多时，床上只剩一人。那人费力地睁开眼睛，低低咳嗽两声，过高的体温磨哑了他的声音，但他还是拼尽全力扬声道， 兰兰。 严兰兰叮叮当当跑进来，银色的手铃在她腕间发出清脆的响声。 哎，在呢，我在呢，大家都在。 丁秋云扯起嘴角，无声微笑，旋即合上眼睛，安心地陷入了黑甜的梦乡中。再恢复意识时，池小池已经躺在那间装修好的小屋里，额上放着冰袋。他觉得挺舒服的，就缩在被子里不挪窝，也不说话。在他休憩时，061安安静静地照顾他，等他醒了也不急着询问他感觉如何，只耐心地将冰袋渗出的水珠分解气化，免得流到枕头上让他睡得不舒服。池小池复盘了许久自己这回的表现，微叹了一口气。061这才开口说， 你做得很好，不要怪自己。 池小池把手搭在额头上， 这季度的绩效不行啊。 他本该给丁秋云更多选择的，而不是死亦或生这种二选一的题。 没事儿，你的绩效不行还有我。 池小池敏锐地发觉了他话内包含的意味。 六老师， 是这样，我给了丁秋云一样东西，